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19集。当晚，左然带何修义吃了一家很不错的西餐。在柏林，认识他们的人毕竟没那么多，可以稍微自由地享受一下生活。那是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德国的米其林数量很多，不过柏林当地最多只有二星，境内10家三星餐厅全在别处。八道士的晚餐十分美味，章鱼、桂鱼、鱼子、猪颈等等都很可口，桌上还有一束玫瑰，整体气氛非常温馨。何修义才知道，德国不是只有肘子、啤酒好吃，其实也同样有许许多多美食美酒。服务生的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笑容得体，十分周到。然而用餐结束结账之前，何修义打开洗手间的门之后，无意之中发现那个金发蓝眼的服务生坐在洗手间的地上，靠着墙壁嚎啕大哭，那种悲伤令人心惊。何修义被吓了一跳，急忙将门关上，退出了洗手间，心里感到自己唐突，对方忘锁门了，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上班时间抑制不住落泪，而且姿态十分狼狈，好像连站都没力气，应当是在经历非常难挨的时光。片刻之后，服务生又重新出现在了餐厅，何修义招招手示意对方结账。服务生递过账单，何修义接过来一看，数字710欧。左然伸手要拿出信用卡结账，何修义却拦住了他。左然，我来吧。 嗯？ 我来吧。左然点头，没有坚持，谁出钱都没有区别。何修义提起笔，垂眸看着账单，半晌之后在小费一栏写下了个290欧，又在总价上那边填上了1000欧。290欧的小费，一共710欧，290欧超过了 40%， 很高了，高到出奇。写完，何修义抽出一张干净的餐巾纸，用自己很蹩脚的英文努力写。抱歉，刚才无意中看到你在哭，太唐突了。作为外人，我没有办法感受什么，评论什么，但是用这290欧去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心情可能会因此变得好一点。再次抱歉。何修义将餐巾纸夹在了夹子里，跟账单一起交回给了服务生。他也知道，对方也许缺钱，也许并不缺，在这打工得的小费不会太少，但是这是一种安慰。他从小就这样，每次看见有人找不到零钱乘公交，拿不动箱子下月台，推板车走上坡，提重物上楼梯，他都会帮一把。小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傻孩子，就只有何修义与他当好朋友，还被母亲劝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走吧。整理了一下衣服，何修义对左然说。左然又是点头。然而二人刚走了几步，何修义便听见服务生在喊他： 先生等等。 嗯？何修义回头，身材高大金发蓝眼的服务生道： 谢谢。哼，不客气。 他笑起来很好看，一双桃花眼似醉非醉，里面总像脉脉含情。 我可以问你名字吗？ 何修义没等答，旁边左然便道： 他叫 Jason。 这是何修义的英文名字，很俗，小学一年级的英文老师取的。左然知道对方可以从账单上看到客人签名，明白对方只是希望何修义能亲口告知姓名，什么意思显而易见，所以特意横在中间。 对，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好念一些。 一般的外国人发不出西这个音。 哦，好吧。 金发蓝眼的服务生本来还想再问电话，但看旁边那个男人急急忙忙甩了一个并非真名的名字，服务生也并没有反驳，心下失落，不过也很识趣的没再问电话。然而他觉得有一种暖，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关心他，他与这个先生不能继续缘分，可是也许前方还有一个像何修义这样的先生。何修义与左然道了一句再见，便转身打开门走出了米其林。在出门时，左然轻轻拉起了何修义的手，何修义也没有甩开。出门之后，左然叹了一口气， 唉，你人是太好了。 啊？ 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了。 你怎么知道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因为他看你的眼神跟多年前我看你的眼神有些相似。 当然程度上面肯定有差。何秀义这一回竟然疑窦成功，觉得罕见之至，没有忍住扑哧一声地笑了出来，将头靠在左然肩膀笑得直抖。左然觉得修义真是太撩人了，一句话不说都能把陌生人找上门，而且不分男女不分国籍，心下郁闷，一言不发伸手搂住对方的腰。何修义抬起头，你相信我啊？ 当然相信你。 左然相信何修义，只是他有时候依然不敢相信自己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竟然真的可以得到对方。2月20号的晚上，又见于美丽正式展映。剧组走了当天属于自己电影节的首映小红毯，接着鱼贯进入展映大厅。何修义第一次在大屏幕上面看到于美丽的成片，故事娓娓道来，何修义觉得很感动。他没什么猛烈的批判与控诉，只是徐徐展现一个人的一生，讲了于美丽的困境，于美丽的选择。此外还有现代社会当中迷茫的我，决心顺从家族娶妻生子的我的男友，还有不顾一切从头活过来的跨性别者。左然是真心的想要做电影的，整部片子没有任何刚出道的那种野心勃勃，希望通过拍个诡异的文艺片在国外拿个奖，从而引起关注的导演的毛病。左然没有通过一系列长镜头来提醒观众说这是一部文艺片，长镜头都事出有因，在使用上十分克制，却用在了刀刃上，毫不拖慢电影节奏。在观众与主创的互动环节上，左然说， 我并不想探讨谁对谁错，与其探讨对错，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历史宿命，一种生命体验。我只想要描述有这样一种人，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的理解，唤起大家对于彼此的尊重。 现场掌声响了很久，唯一一个中国评委姚顺宇在展映后找到左然，他说， 哎，又见于美丽的拍摄手法很有意思，风格呢有点像纪录片，然而细节处理非常细腻，很好。 谢谢。 何修义也演得很好，表达特别到位，很多评委啊很欣赏你。 啊，真的？何修义特别开心，他觉得自己好像又进步了，竟然可以得到像姚顺玉这种级别的导演的支持。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